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在八分之一炷香时间之后，小青花开始了正常的生理反应，譬如两股战战，譬如牙关打战，譬如问出了一个脑残的问题。 山楂，你救我的时候为什么要喵呜一声？ 展昭无语，小青花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你救人的时候就会喵呜一声，这就是鱼猫的由来。 不是我喵呜，是他。 展昭终于被打败了，示意了一下院墙之上。小青花终于意识到现在还有第三方在，他抬起头看向高处，似是不相信自己所见，伸手揉了揉眼睛，努力把眼睛瞪到最大。 展昭，那是猫吗？ 那的确是一只猫，它的周身漆黑莹亮，如同上了一层油膏，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幽绿色的光芒，贪婪狡黠而又阴险，霍霍向外散着游丝般的杀气，如钢针般的胡须两边炸起，上下微微颤动，前爪在院墙之上来回扒抓，似乎是在拨弄着什么东西，最后带着些许嘲弄和讥讽，他的爪子用力向外一拨，两只被折弯的铜制袖剑一先一后跌落在墙脚下，发出哐当的响声。展昭的目光自袖剑上淡淡扫过，重又落回那只黑猫身上。不过看起来那黑猫没有再奉陪的意思了，他弓起后背抖擞了一下周身，轻巧地跃进了内院的茫茫夜色之中。一只深夜造访太师府弄弯了展昭袖剑的黑猫。小青花啧舌，伸手去拉展昭的衣袖。 展昭，那是妖怪吧？ 难不成呢？你以为那是神仙呢？ 展昭淡淡回了一句，俯身去捡那两枚袖剑。就着展昭俯身的当，小青花手脚并用爬下了地，眼巴巴地抬头看着展昭。 那我们是跟进去呢还是不跟？ 未及展昭回答，身后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展大人。 展昭直起身子，面上露出笑意来，转身看时，眼底映上红鸾如水样澄澈的容颜。 我方才还在想谁的轻功这么好，离得这么近我都不曾察觉，想来也该是洗花流的人。 小青花百无聊赖地踢着小石子儿，走一段踢一段，然后回转身踢一段再走一段。不远处，展昭和红鸾正在树下细谈。 哼，有没有搞错，看见姑娘家就走不动路了。 于是小青花继续踢着小石子儿，想象着那便是展昭。 红鸾姑娘，依你所言，你是自纪奥山庄一路寻妖气而来？ 纪奥山庄的命案起得蹊跷，我去现场看的时候明显察觉到有妖气遗留，一路寻来，那妖气中途却分为两道，一道入城，一道出城。我命其他西花流门人跟随出城的那道，自己跟进城的这道，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展昭点点头，看向远处踢石子踢得正起劲的小青花。 与小青花说的差不多，小青花在纪奥山庄的时候曾听到凶嫌说，那就兵分两路，我去找姓温的，你去太师府拿瀛洲图。这么看来，方才的猫妖便是二妖之一了。 瀛洲是什么样的地方？这些个妖怪以为拿到了瀛洲图就能登得仙山吗？也不想想，端木门主便住在瀛洲，他们去瀛洲可不是有去无回吗？ 依着往常，这就到此 开封府理应不再插手，但是小青花一心要找瀛州图。 循着展昭的目光望过去，小青花已经停止了踢石子的游戏，蹲在地上用石子划拉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红鸾扑哧一声笑道：“ 我认得他，不过他未必认得我。西花流上上下下对端木门主都恭敬得很，只他得空就跟门主拌嘴，每次都被门主欺负到哭，偏又不长记性，隔几日又死皮赖脸的跟在门主身后，赶都赶不走。” 小青花似是猜到两人在谈他，很是警惕地朝这边看了过来。 如果我此刻入内聚妖，难免惊动太师府的人，反而麻烦。待那个猫妖拿到瀛州图出来之后，我再做法收他。 可有用得着展某的地方？ 的确有些体力活要做，麻烦展大哥了。 展昭拎着一布袋生姜片，沿着太师府的围墙且走且撒。小青花顶着满满一大碗拍碎的蒜瓣，走几步便伸手扔两颗。 这样真的有用吗，展昭？ 红鸾姑娘说，猫最怕姜蒜的刺鼻味道，我们将其他的出口全撒上姜蒜，只留一个设了套的出口让它进出，不愁逮不住它。 最好是这样。 小青花翻了翻白眼，顺手又丢出去一枚蒜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展昭和小青花退到较远些的地方，只留红鸾一人在太师府正门处守候。但见红鸾面门而立，嘴唇微微翕动，额颈双手合十，向着正门连行三下恭礼。那紧闭的门扇忽地发出盈盈柔光来。就见小青花伸长了脖子，啧啧有声道：“ 难怪单单留出正门来供那妖猫进出，原来是要请门神助阵。那是秦琼和尉迟恭。” 朦胧的柔光之中，依稀显出两个粗壮的男人身形来，全装怒发，手持玉斧，腰带边亮弓箭，端得威风赫赫。展昭先还以为是捉鬼门神申叔和玉律，听小青花如此说，才知道是唐初武将秦琼和尉迟恭。传说玄武门事变后，李建成、李元吉冤魂不息，每夜在李世民寝宫外鬼哭狼嚎，三宫六院无一刻安宁。要知道噪声污染是最扰人睡眠的，久而久之，李世民就扛不住了，渐渐露出神经衰弱的征兆来。身为臣子，自然要为君分忧。于是秦琼上奏说：“ 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事如聚矣，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戎装以伺。” 当晚，秦琼和尉迟恭二人全副武装，在李世民宫门之外做怒目金刚状，从日落西山守到旭日高升。后续的故事是，李世民不忍爱将日日守夜，派人绘了两位将军的图像悬于宫门两侧，自此邪祟得以平息。 哼，请出了门神，你妖猫要玩完了。 小青花恶狠狠地挥舞着花生粒大小的拳头。 捉了猫妖喂老虎，杀杀杀。 金生，他来了。 小青花闻言抬头望过去，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噤。夜色中，那只猫立于屋脊正中，一动也不动。若不是那双泛着森冷寒意的忧虑眼珠，小青花真的要疑心那只是一尊石像了。良久，又是一声凄厉的猫叫，那黑猫向着红鸾站立之处俯扑下去，眼见森森利爪迎面抓下，左右忽地伸出两柄戟叉，将那黑猫在空中架翻了一个筋斗。那黑猫没料到竟有伏敌，喉间发出愤怒的低吼声，半空中一个挠身重又扑将上来。二门神之一，不知是秦琼还是尉迟恭，亦是一声怒喝，拔出腰间玉斧，甩手朝黑猫面门劈将过去。下一刻，本该是那黑猫血溅当场，异变就发生在刹那之间， 锋利的猫爪忽地伸长做纤细的女子玉指，稳稳握住了斧柄。适才的狰狞猫面也换成了一张女人的脸，眼眸狭长，碧然生光，发髻高耸，佩环叮当，七分销魂蚀骨，三分杀人肝肠。两位门神的脚步硬生生差于当场，额顷竟同时退开了一步。红鸾心中忽地生出不祥的预感来。 我至今还记得长安的牡丹花会，想起傅雨穿堂过世，一直绵延至森冷的宫闱深处。 那女子的面上出现迷离的笑意来。 皇恩浩的太宗赐下的美酒余香犹在，两位将军这么快就忘了自己本姓李唐？ 秦琼和尉迟恭二人讷讷不语，尴尬地对视一眼，门扇的柔光重又泛起，两人无声无息地步入柔光之内。额顷光芒散去，夜色重又裹挟过来，似乎方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再然后，那女子缓缓偏转了头，目光落在红鸾的脖梗之上。红鸾脖梗处的肌肤柔嫩而又饱满，那女子不易察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喉咙微微耸动了一下。奔忙了大半夜，是时候进食了。小青花气得浑身哆嗦，他期待且深深仰慕的门神出场打了八分之一炷香时间的酱油之后就弃权罢赛，决然谢幕了，留下红鸾一人苦撑战局。 喜欢流水去流伤，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山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